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改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伪装小仙女一梦大红。 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今天呢我们还有请到了我们的一位老朋友，来专门给我们讲一讲秋季护发有妙招。来，这位老朋友呢就是吴昊。来，吴昊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少女妈妈吴昊，又来了。 对，少女妈妈吴昊。然后吴昊距离上次来应该有 哎呦，有一两个月神有吗？ 有了， 有 了。 那个时候我们还很清凉，穿夏天。 对，夏天 的衣服。到了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不得不穿上厚厚的外套，才能出门了。天冷了， 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个变化带来的不仅仅是我们衣服的增减，对于很多人有一方面也有困扰。比如说一梦今天见到我们的第一张口就说：“哎呀，今天我们的主题太适合我了， 真的很适合我。” 为什么适合你？ 因为今天我还专门发了一个朋友圈，我在朋友圈说：“我说10点半以后拒绝玩手机。” 为什么呢？因为黑眼圈吗？ 不，因为我的头发。 你头发怎么了？头发有黑眼圈了？ 没有，头发是该染了，有点黑眼圈。就是我的头发现在有一个很严重的困扰，就是我脱发。 你脱发？ 就是 什么程度？ 换季的时候脱发。其实我头发发量是绝对够的，而且 现在看起来也相当， 而且挺多的， 对，非常多。 但是我昨天晚上刚刚发现，我发现我洗完澡之后，我头发呢不会，就是尤其是用那个吹风机吹完之后，那个头发不蓬蓬的，就是不膨胀， 不蓬松， 对，不蓬松，然后就那个很贴头皮，很趴着的感觉。 啊，你觉得就是头发这一层变薄了，头顶这层头发变薄了， 然后我用这个我的手指这样一捋。头发之后，我说我的天呀，少了那么多，感觉 感受一下。 对， 我说实话，我也有， 是吧？有这种困扰吧？ 我的困扰也有一段时间，但我觉得不是季节，我可能就是到了某个年纪了，我就觉得每天梳头的时候，感觉那个洗手台的那个掉发量明显增多。 然后今天早晨呢，我就立刻买了什么核桃仁啊，然后黑米啊，那个黑米黑豆。 听起来你这是有白头发的问题，那个朋友应该做的不是个脱发吧？ 就是他因为吃一些对头发比较好处的，就是吃一些黑的东西，就黑色的食物。然后我又买了一些什么薏米呀、然后红豆啊、红枣这些，就补气血嘛。 今天我们其实会好好来跟大家说一说， 没错， 怎么从生活的各个方面来帮大家排除这个脱发的困扰。 我相信现在就是很多年轻人也有这样的问题，因为大家都爱熬夜玩手机难免就是会遇到这种脱发的一些情况。 对，但我们得先声明一下，我们说这个还不是那种纯病理性的脱发。 对， 那种病理性的脱发可能需要更专业的治疗。那么今天我们就是针对可能现在的都市的青年男女，因为工作压力也好，因为各种原因也好，导致感觉自己这头发呀掉得越来越快了，我们该怎么解决或缓解这种症状。 好，那就先让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潮流风向标，来看一下这一周的时尚资讯。 的，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哎，我们来说一下啊，这个我们先说一些好用的助眠好物，提高我们居家幸福感的秘诀在这里啊。 助眠， 对，助眠的 就是帮助睡觉。 对，帮助睡觉，就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进入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的状态。 你有这个睡眠障碍吗？ 我好像还真没有。 睡得特好是吗？我觉得这个问题问 没心没肺，你的意思 对这个问题问你呢，估计你也没有什么是影响你的睡眠，应该问我们的少女妈妈，我们的吴昊， 我 因为晚上肯定要照顾孩子嘛。你现在孩子多大？ 8个多月。 8个多月，那应该是正是离不开人的这个时候。 是 晚上睡得好吗？ 我晚上虽然宝宝是和阿姨睡嘛，有阿姨带，但是我是比较玻璃心，每天晚上都要去看他好几次，就拿手电打着光看看他， 还不能吵醒他。 对，我就很怕你阿姨她可能睡着了，平时比较累，睡得比较死，宝宝会不会被捂到鼻子、捂到嘴啊这种 踹掉了什么的？ 对，着凉，就每天都要去看好几次，所以我之前就是睡神嘛。可以睡24小时的那种连轴睡， 你这也是不是一般人呢？24小时， 现在真的是每天缺觉都缺到已经习惯了， 就发慌是吗？ 对， 已经习惯了， 已经习惯了。 那会不会入睡困难呢？ 不会。 就是因为太累了，反正入睡很容易。 枕头就睡是吗？ 对，是没错。但是我也会为了更好的睡觉，提高点睡眠质量，我也会有一些小的方法。 哎，那我们要不先听听吴昊的方法。 好，没问题。 我是比较喜欢那个有香味的这种。 我也是。 对对对， 我也是。 我会点一个那个香薰的那个灯。我是点那个 香薰灯。 对对对。然后还会，我先生就哎呀，觉得我也比较辛苦嘛，给我买了一个那个睡眠枕，就是它是音乐睡眠枕。 他会唱歌吗？ 对对对，会有音乐， 有音乐在耳边， 一晚上都是有音乐的。 没有，他你可以自己控制。 哦，自己控制，我还以为他自 那 只要一躺上就有音乐。 那你这一躺，那是周围的人都能听见，还只有自己，就声音很小。 对。 哎，好神奇啊！这种枕头 啊，是啊， 对对对， 也会有帮助哈、啊。 会舒缓情绪吧，就比如可能一天感觉 比较累啊， 对，比较累，心情有点烦躁啊、这样其实还是很影响睡眠的嘛。 对， 心情平静的入睡肯定是效果比较好。 所以你睡前不刷手机？ 刷。就即使再累也要刷。 直到刷累了再去睡。 直到。手机拍脸了， 就是啊，就砸到脸了。 对对对对，是这样。 刚刚吴昊提到这个有音乐枕哈、啊，那当然我是没有音乐枕了。你知道有段时间我也是有点睡眠障碍，就是那段时间我是有白班跟夜班的，我需要3个班种的不停的倒，导致有时候我上白班之后，我晚上到那个点睡不着，或者我下了夜班之后太兴奋也睡不着。然后我会听白噪音，你们知道白噪音吗？ 白噪音， 对，就是雨声。风声 哦， 我会专门拿一个软件，在我的床头点开放，它可能定时，比如说定半个小时，定15分钟。 晚上听风声， 对，我其实最喜欢听的是雨声，不知道你们有这个习惯，就是外面下雨，其实下再大都无所谓，只要别打雷啊，打雷有点吓人，就那种雨点拍击窗面的声音，我觉得太适合睡觉了。 对， 如果哪天我早上起来发现外面在下雨，恨不得要钻回床上再睡半个小时。 其实我们都说那个下雨天特别适合睡觉嘛， 就是因为白噪音，因为它是不规律但又持续。 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进入一种容易那种睡眠的状态， 安静的一种状态。 还有吃褪黑素，哎，不知道今天你会不会推荐这些东西啊？ 我真的是会，哎呀， 推荐吗？ 我是会推荐，给大家到时候看一下。 是不是我们3个都吃过褪黑素？ 我吃过， 对， 是澳洲的那个，我吃的是澳洲的那个牌，就是跟糖一样软软的。 我吃那个倒没有什么味道，就是一个 没有味啊、哦！我以为你吃的是 你，我以为我吃 QQ 糖吗？我还嚼一嚼，没有，我就是吃下去之后。其实我可能真的是大条一点，我没觉得我吃完那个就那么啊，我睡着了困了没有，我就是正常入睡正常吃。 我觉得这个是针对体质的， 对， 每个人体质不太一样。 就 包括现在我们说这个脱发的这个问题也是，就是我觉得比如说这个睡眠也是很有助于我们防脱发的一种方式， 就是如果总失眠你可能真的会有脱发的问题。 对，所以睡眠好了也会让我们防脱发，所以这都是一根线上的蚂蚱、哦、 睡眠影响的可不只是脱发， 是、啊、 脸上的皮肤，然后你的整个身体的内脏都会有影响。 而且你要经常熬夜的话，对肝啊对肾都非常的不好，尤其是女生来说。 所以赶紧跟我们说说到底什么好的产品。 好像我们先这样说，我们先说一些就是睡衣一些 家居服 啊，让你穿得舒舒服服的，这样才能更好入睡。 没错，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都是比较亲民的价格，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在某宝上面搜得到的。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亲肤日记，然后它的是长袖两件套的一个睡衣，它的参考价格呢是一身是127块钱。嗯， 就是睡衣 啊。对啊，就是睡衣啊。 我在等待图，我在等着图片好不好看。 我以为你说啊，这因为这是这里面应该有男的，但我没有找到男的图片。 我知道，这么看起来就是那种很，这是什么材质的呢？ 我先说一下，它的布料呢是棉丝的那种，特别柔顺。 明白，它是有滑的感觉的。 对，穿着呢也不粘身，厚度呢是稍微有点薄。现在呢是比较适合穿的，冬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单穿了。不过在我们北方还好，因为北方 有暖气，你穿个半截袖，我觉得在家里也不会冷。 穿上会比自己一般外出的衣服还显瘦，不过有一个小的缺点，就是它很容易出这种褶子。 啊，我就睡觉肯定会出褶吧，因为你肯定会滚来滚去的，衣服一定会压到。 对，是这 样的。所以这个不是问题。 嗯，这都可以克服是吗？ 哎呀，就在家里面了，你穿那么好看，除了给你的老公和老婆看，你还能给谁看？ 是 不是？都知道你什么样子了，素颜都知道，还怕你又有个褶是吗？ 好，我们来说了一套睡衣之后呢，我们再来说一个枕头。 枕头， 枕头其实很重要的了，对于睡眠来说。但是，哎，你知道吗？我颈椎不太好。 我颈椎最近是相当不好， 所以我从来不用枕头。 不用枕头对颈椎好吗？ 好，就是很舒服。 你是习惯了不枕？ 就是因为我觉得枕上的话，就是整个脖子又是这个样子的一个状态，就是窝着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那是你枕头的高度 不 太符合你， 不符合我的这个，所以我就赶紧就是不枕枕头反而会舒服一些。 哎，你知道吗？我经历过厚枕头、薄枕头和不枕枕头几个阶段，我在大学都尝试过。就当你只要习惯了一种睡姿，你会习惯性的用这种方法去入睡。但后来我现在还是坚持用枕头，是因为我觉得还是把这个头垫高一点，我觉得我的脖子压力会小一点，否则我会折到脖子睡觉，我会觉得没那么舒服。只不过我的枕头现在变得材质我很挑，我真的只用那种。 我妈一般都是用硬，对，我妈也是用谷物的那种， 微微有一点硬。 对对对 对, 对， 会选择那种。 是，我们来看一下我推荐的第一款是，有舍家居全棉的这种大豆纤维的枕头芯儿啊。 啊，我知道这种大豆纤维。 是吧？我找一下这个图片哦。哎，在这里。 它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比咱们比如说如果去外面住宾馆，其实也会睡到类似这样的那个枕头啊。 嗯， 但是我觉得好的那个是比我们在宾馆住的那个要再实，因为宾馆那个很宣，就你一震下去立刻就压没了。 嗯， 但是好的大豆纤维的那个枕头，因为包括我有这样的被子， 嗯， 它的保暖性透气都很好，而且我觉得它最大的好处是它筋压，就是你不会给它压你头，自然就它不会压扁，而且它会给你一个反的弹性，让你 的 头托住你的头。 好，那这一款呢也是比较柔软支撑力，但它的支撑力不是特别强，然后是属于那种羽丝绒加那种大豆纤维制成的。 嗯，就是可能喜欢枕比较薄枕头的朋友可能是更习惯，像我喜欢稍微高一点点的，可能这一款不是那么适合我。 是，那这款的参考价格呢是56块钱， 很亲民啊。 然后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是苏曼家居的回弹不变形的枕头，参考价格是78块钱。我们看一下这一款。 我能说我也有吗？ 这一款还是挺大众的，这是比较适合靠背的枕头，我觉得不太适合就是正常睡眠，就是入睡的时候枕的那个枕头。 因为这个图片我不确定跟我现在枕的那个枕头是不是完全类似啊，就是我家 它很大。 我家的大概是有几种类型的枕头，刚刚说的谷物枕是我最喜欢的，还有茶叶枕，因为它有一个茶叶的香气。还有一类就是那种软的，就你枕上去它会有一定支撑力，但是你抬它会又恢复原形的那种，应该跟你刚刚说的这个有点像， 有点类似， 就类似那种硅胶的那种弹的那种枕，它好像号称是颈椎枕，对那个颈椎有 对，然后它这个 比较有用， 这个就是陷进整个躺上去陷进去的感觉，比你的肩膀、脖子、头部都可以被包裹住。适合玩手机2个小时纹丝不动的你和我。 这个我们不能推荐大家这样做，这样都对身体太不好了。你在手机砸脸，这个还容易毁容。 本身就是躺床上看手机，对我们的视力也不太好。 对，不建议大家这样。 好，我们再来看一个古堡花园的侧睡 U 型抱枕，参考价格呢是87块钱。我们看一下，这个枕头很大。 这个枕头我没有，但我很想弄了一个尝试一下。 而且它中间的是镂空的，是 U 型的吗？ 大家有没有在睡觉的时候喜欢抱一个东西？你有吗？ 我就是，我跟你说，我睡觉的时候啊，首先我睡觉可以稍微有一点那种光，而且那个光呢，一定不可以像这种冷色调的光，是那种暖色调的光，有一点点那种光。然后呢，再加上刚才吴浩姐刚才说的那个稍微香一点，味道要有那种香薰的那种味道。再一个就是我的床上必须布满了玩偶。 你住的是多大的床啊？ 就是 住个2米的床，有1米都是用玩偶占据了，是吗？ 就是正常的那个双人床，然后比如说要有那种靠垫呀，什么都要在床上，就那样自己睡很有安全感。 就是旁边不是空的， 不是空的， 而且你会抓过一个抱着睡。 对，也不用都是那种玩偶，哪怕就是这种像类似于 纯的这种抱枕、 抱枕啊这些都可以，都没有问题。 但是你一定是要有。 然后被子呢，一定要是厚厚的。 夏天怎么办？ 我夏天也盖厚被子， 就是开冷冷的空调，盖厚厚的被子。 我现在不知道怎么，我不爱开这种冷风。 那夏天你 怎么办？夏天就是首先是先开一段时间冷风，睡觉之前给它关掉，然后就开始开窗户，开窗户晚上热了再开，就很热的时候再开。但是我晚上的时候不会把那个被子全都裹在身上，夏天的时候只会盖肚子啊或者是脚这样的 就 可以。对， 明白了。那我不知道这个为人妻为人母的吴浩，你是要说是啊，虽然我们是少女妈妈，但是也是为人妻为人母嘛。 你这两 个，对，就是每个人的睡觉都会，你像我也是喜欢，我真的是喜欢抱一个东西睡的。 你也喜欢、啊、 我真的，我超喜欢抱一个东西睡。就哪，你知道我最近 哪怕抱被子都可以。 我最近说的时候说大家会笑不笑，就是我因为颈椎不好嘛，我其实随身会，我在床上面一定会放一个那种咱们旅行放的那个 U型， 我那还不是U型，我那是个直筒的那个枕，里面也是那种特别舒服的。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因为我现在那个在我的一个小房间睡的时候，那个小房间是个单人床，我放不下大的玩偶。我睡觉，我会莫名其妙把那个靠本来是放在床头顶着头的那个直接拽过来抱着睡，其实很小，你看就这么粗那个，我就抱着睡，习惯性的会这样。所以不知道像吴浩，你睡觉的时候是不是也喜欢抱一个东西？ 哦，我在跟我老公结婚之前，我是很多年吧，从小时候开始就一直一定要抱一个东西。我比较喜欢的是里面它是桶状的，我喜欢桶状的 那种圆柱的那种。 对，圆柱 很粗很长的那种，抱着那个。 对，然后而且里面的材质不是棉的，是那种里面有一种化纤的，就里面像小球球软软的那种。 我知道那种。 我是一定要抱着，因为那个没有那么热，那个没有像棉质的毛绒玩具那么热，我就一定要抱着。就是不管什么时候，冬天夏天都要抱着那个睡， 就习惯 习惯。 那我这个也是结婚之后自己戒的很久，因为跟老公要睡在一张床上嘛， 你说可能再抱一个那么粗的， 抱老公了，就不用抱那个。 我也不抱他，就我们俩算是各睡各的，但是就让他觉得说，啊，你都不来抱我，你去抱着那个，就感觉也不是很好。对。 哎，我觉得那这个枕头推荐给你。 对，我真的是回去一定要买一个， 对， 真的很好。 你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我抱着一个东西睡觉了，反正也是枕的嘛，放在那里。 对，我现在立刻就把这个链接推给我。 好，太好了，太好了。 其实我们想说的是，这样的枕头可能真的适合这种有习惯性的抱一个东西睡觉的朋友们。 对，而且对，非常适合喜欢抱着东西睡觉的人，专为这种侧睡准备的 U 型枕非常适合大家。它的枕套呢是100%的纯棉的，就而且纯棉呢，我们知道就是摸着啊，就是挨着身体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比较吸汗透气。 对，反正。大家还是择优选择吧，看自己喜欢什么样 子。大家如果喜欢这一款的话，我觉得大家可以不妨买一个尝试一下。其实我也很心动，因为我也习惯抱一个，但是我真的是男生，我家里也没有玩，我都习惯是抱一个枕头。因为我以前睡大床的时候，我就是两个枕头在嘛，我就会抱一个枕头，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入睡很快， 是 很神奇。 好，我们继续来说一下，我们还是家居的一些用品，比如说这个小毯子和眼罩。我们说一个小毯子啊，是妙极的独家原创猫咪毛毯，参考价格呢是88元。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毛毯，就是还 挺可爱 的那种，可爱到严重犯规的一种午睡毯啊，然后呢属于是那种毛茸茸的，非常的萌，稍微薄一点点，我觉得可能会比较适合夏天吧。夏天， 或者是这个季节，可能就是 这个季节完全不适合。 你随身搭在身上， 随身对，在 家的时候披一下，比如说你看电视觉得稍微冷，搭一下。 对，质感呢非常非常的柔软，大家可以选择。再给大家推荐一款眼罩， 我来找一下这个眼罩。 啊，我现在真的，我跟你说，我连坐车的时候都会戴着眼罩。 这款眼罩呢，这个是 Zara Home 他们家的印花这个棉质眼罩，参考价格呢是69块钱。这个印花棉质的双面眼罩呢，松紧带固定的，这款就看起来比较温和居家，而且配合一些棉麻材质的睡衣或者是颜色比较素净的睡裙呀，就是很舒服的感觉。 我现在不会考虑它是不是跟我的睡衣搭不搭，我不考虑这个问题。我是书包里面随身背一个，因为我在坐公车的时候，大家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上下班那个时间刚好会夕阳会打过来，会特别的晃眼，你想在车上睡一会儿不行，所以我随身戴眼罩。 我真的我从来都不戴眼罩，你不觉得晚上戴眼罩很难受？ 晚上我不喜欢戴，但是我是说有的时候你白天。 对啊，就是晚上本身就是很可怕， 你关灯就很黑 暗，然后你还戴眼罩，你不觉得很吓人吗？ 我觉得眼罩通常除非功能性的，比如说那种发热的眼罩，那个另算啊。正常这种眼罩我觉得还是旅行中用到最多， 对对， 或者在办公室午睡的时候，因为你也不能要求办公室把窗帘拉上，你就戴一个眼罩遮遮光。 对，坐高铁啊，比较 对，坐高铁 路途比较遥远的， 对，很长的时间旅途中坐飞机都可以。 再给大家推荐一款是 Sleep Master 美国睡眠大师的眼罩，参考价格呢是180块钱。 这个眼罩为什么这么贵？而且好大呀，这个眼罩， 对， 半张脸遮没了。 全包裹式的那种，这种材质，而且丝质的这种面料，然后是纯棉的填充，深蓝色，有一点点小贵气的感觉。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丝质的眼罩， 对 对，比较舒服， 比较 花花的， 对。而且这个不单单是眼罩的一个作用，它还可以就是当成一个耳塞的一个作用，因为整个都可以包起来。对，价格呢可能就是有一点点贵，是180块钱，但是目前国内没有官方店，基本上都是找代购啊这个样子的。 它能把耳塞这功能兼具，我觉得这个还挺诱人的， 是吧？ 因为不喜欢戴耳塞，我觉得耳朵里塞上东西会不舒服。 是，好，这就是我们潮流风向标的第一条。我的天呀，这第一条已经介绍了20分钟。 因为我们这一条聊得太兴奋了，就是大家生活中都能用得到的东西。 嗯，对。好，我们接下来呢放一首歌曲，我们稍微放松一下，之后我们再回来继续来聊我们的主题。 把我

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内容了。 嗯，您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所有的精彩都在这里，别错过。 是的，今天呢我们这个主题呢也很符合这个季节，就是秋季护发有妙招，而且马上就要入冬了，下个月初就来暖气了吧，应该。对， 下个月初也没那么，下月中旬吧，中下旬 15号吧。 对对对，15号左右。对，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来暖气了。尤其是我今天是属于一个初学者，就是也想让我们的嘉宾好好给我普及一下怎么样的去护理头发。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不知道天一看没看见我发朋友圈。 你发的朋友圈吗？ 对，我发的朋友，我说今天晚上，我说从今天开始，我拒绝10点半以后再看一眼手机，而且一定要把手机放远点，因为我要防辐射。我刚刚在节目当中一开始的时候我也说了，就是我这个头发严重的脱发。 你这个说话太严重了，其实没有那么夸张啊，就是，但是可能一梦说那个现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旦进入到了秋季，我们正常的感觉是我们的皮肤容易干起皮，包括嘴唇起皮，像我今天就觉得嘴唇很干，有点起皮，但是大家往往忽略到我们的头发在这个季节也会很干燥， 是的， 一旦干燥了，可能比如说暗淡、分叉。甚至顿发脱发可能这个时间就会来了。 没错，所以我现在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现在头发有点干。 嗯， 所以呢我现在打算就是再缓几天再洗头发。因为为什么，就是我真的是天天洗头发，我发现真的不能天天洗头发了，这是一个误区。因为很多女生就觉得我要天天出门，我要天天洗头发，所以我头发反正就是她头发不是给自己养的，反而是给别人看的。 但是每天洗澡的时候你是会刻意避免吗？就拿个浴帽把头发遮住这样？ 对对对，或者把，因为长头发直接扎起来就可以了。 对，直接用那个喷头的那种， 对， 花洒。 就是我有时候想说，哎呀，今天要不要先别洗头，就是让缓一天，但是那个把淋浴一开还算了，就习惯性的要把头发先伸过去。 因为你们男生头发短更容易就是显出那个油脂，但是我女生头发长一点就还好，可以扎起来啊，就这样的形式，所以就不太会显得很油。 所以你们两位是每天都会洗头发吗？ 每天都会。 每天都会。 对， 你们这么频繁洗头发是因为什么呢？我这问我们吴浩好了。 我是因为经常会去医院。我是觉得那个医院里面毕竟可能有手术啊，或者是其他一些 有细菌 比较多，而且我个人又有一点小洁癖，我是床一定要保持非常的洁净的那种。 我也是 仪式感，睡觉前的仪式感就一定要把头发洗干净。 对， 还有就是我要抱宝宝嘛，就一定要干净，宝宝有时候会扯头发啊什么的，就一定要干净。 所以每天都会洗。 每天。 那你们每天都洗头发，有没有觉得就是因为我们都说头发会生成这个油，出油嘛，所谓的，但这个油呢不是完全的是我们头发的一个破坏性，它其实也有保护头发的作用，但每天这么洗一定会把它都洗掉了。所以你们怎么办？如果你像你们两个长头发，还是每天洗花的时间多，然后那个油就被洗掉之后，那头发会不会就是太干燥呢？ 吴浩姐是 我是这个问题很严重，因为我头发本身很长。 对，其实你可以把头发稍微拽出来，我们的通过镜头是可以看见的， 及腰以下的那种程度。 大家可以看到 很长 ， 我觉得真的是到有到腰的程度吧，你这个头发。 对对对，到腰以下了已经。 以下了，非常长的头发。 非常长。 哇，你这洗头是个大工程啊。 对，因为它 洗吹干的过程。 你刚才告诉我，就是在我们节目之前，吴浩姐在跟我聊天嘛，然后吴浩姐就说，她每次2-3天就可以把一盒发膜给用完。 对对对， 所以我当时我就想怎么可以做到，然后一看到他这个头发的长度我就明白了，因为真的很长。就像我平时我这个长度的头发用的那个护发素啊，或者发膜用的也是挺快的，因为女生洗发水是一个，它这个发膜呀护发素是很关键的，尤其是到了秋冬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如果不打什么发膜和护发素，你的头发完全就炸起来了。 对，也会打结。对， 不好看， 更会加剧那个脱发。 没错， 出头的时候。 是。 反正就像我是男生啊，你像我以前小的时候，真的用小的时候来形容，上大学的时候我根本不会说我还用个护发素，我觉得好麻烦， 男生很少用， 直接就是洗完之后只要头发不起头皮屑，然后是清爽不油腻就行了，谁还管那个要润发，这个要用护发素。 对， 但是自从有了一定年纪之后这个护发素我也是真的每天就是必只要洗头发的话一定要涂一下， 嗯， 不涂的话我都觉得好像这个头发就你自己洗的时候你手碰到头那种感觉觉得毛躁，就是不顺，就是很奇怪。我觉得这可能真的就是说这个所谓的护发不分男女，其实虽然你头发有长有短，但其实都是要护理，哪怕你就是那种毛寸的很短，其实护发素它也是会帮助你的头发维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是的，包括我现在也经常知道一些，就是很多人开始做不仅仅是头发做营养，甚至还做一些头皮的护理。 对 对， 我就在做。 嗯，吴浩姐在做哪头皮的护理？ 我主要是头皮的清洁。在那个我是在生宝宝之前会比较频繁去做，但是那个时间是因为比较长，因为它包括按摩的手法， 嗯， 它是先会给你做一个头皮测试，就是一个仪器， 对对对， 对，看一下你毛囊的状况， 嗯， 因为这个毛囊的清洁它对于缓解头发也是有很大帮助，因为如果你的毛囊堵塞了，然后有很多油脂啊， 其实脸上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对，都是一样的皮肤， 对 对，然后就会给你做一个测试，它给你根据你现在头皮状况，然后给你来搭配你所做的那个项目，然后做那个按摩，然后还会它会有一个小小的仪器，然后给你那个来疏通这样子。 嗯， 我觉得效果我好不好我不知道，但每次我都能舒服的睡着，这个是真的。 我觉得按摩头皮是个人生的享受， 很舒服。 对， 就是以前我上学的时候特别喜欢去那个定期跑到那个理发店专门做那种干洗。 嗯， 干洗的时候它不是就是你坐在那儿嘛，他会给你揉，然后顺便给你拽那头，就是他会那样给你撸头发嘛，就微微的拉伸头发那种感觉，哇，你就恨不得现在给我张床让我立刻躺上去睡，我觉得那种时候真的是一种享受。 就是我现在就是从经历了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 我 昨天经历了什么， 我做过几次那个头皮的那个护理，就是他可能会帮你去有去油的有清洁的，还有是什么都有，他可以让你去选择嘛，不同的选项，我非常的喜欢。不过就是经历了昨天晚上的那个事件之后，什么就是我发现我头发很贴我的头皮，就很就是 薄了，它 塌的那个对薄了的那种效果，就是我现在很介意别人碰我的头发，我自己都不想碰，你知道吗？因为我怕一碰哇掉下来一两根，我就觉得好难过呀。 嗯，这个一梦也是多虑了，刚刚我也碰过了，其实并没有掉，但是刚刚我仔细观察了一下一梦的头发和这个我们嘉宾吴浩的头发，吴浩头发有染吗？ 没有， 就是纯天然的黑色是吗？我会发现一梦头发其实染过，然后一梦头发其实如果我们不对比吴浩头发，我觉得一梦头发的发质还是可以的，也是比较有光泽的，说实话是有光泽的，但是当我看到吴浩头发的时候，我会发现你的头发会发亮。 对 对对， 你到底做了什么？为什么头发会发亮？ 是啊， 我是精心呵护我的头发，产后经历产后脱发之后为数不多的头发，就每天精心呵护它们。 产后脱发？ 对。 到什么程度？ 我可以摘开帽子看一下，因为我现在只要是不做头，不特意去做一个头发的话，我就是那个发际线非常的明显，就可以看到，就是产后脱发这件事情。 然后前面还有很多小绒毛， 对，都是新长出来的，真的是每。我觉得绝大多数女生都是避不掉的，这个。 说实话，我们现在看起来，我们倒不会觉得这个吴浩的发量少，但是据吴浩形容，他当年的发量比现在要多很多， 多很多，至少是 十倍，那得多了，那就成狮子了好吗？十倍的发量，头是这么往上涨的是吗？ 要至少要1.5倍吧。 那很 多，很 漂亮， 很浓密哈， 很浓密。 然后产后你能够脱发到什么程度？就比如说你洗头或一梳头能到什么程度？ 这样说吧，我后来都不敢直接梳头发，因为那样地上就全都是头发。我就是一边捋着一边梳的话，大概那个池子里都是铺的，就是密密麻麻，结果就是那个水池底都是很满，而且地上也有很多，非常非常多。 这就是。当宝宝3个月的时候，你就开始脱发了。 对，是。 天哪，真的很可怕。 你这倒吸一口凉气。 不是我，因为现在那个吴浩姐已经做了妈妈嘛。 嗯。 我在未来肯定也要做妈妈。 嗯。 你什么表情？ 对呀、啊，这个就是 质疑的一个。 对、啊，会的，会的。 所以我就听的就是很害怕。 你也害怕不会长头发？ 很恐怖，就是我现在已经感觉有点脱发了。我说我的妈呀！我说 一旦要长后头发，会不会就更厉害？是吗？ 有，真 的是秃，会有很多女 生秃。但是过了那一段时间之后， 会不会恢复？ 母乳结束之后，它会恢复吗？ 会恢复，就是我这样，很多小绒毛长出来， 对，慢慢长出来也会恢复到。 对，会恢复。 那这个所谓的绒毛，它长长会像以前你的发质那么的亮吗？ 会的，还会 是还是会长回去。 对对对， 就是这个阶段会面临这个问题而已。 对，就是你的激素的原因。 那你在这个阶段你怎么去解决这个脱发问题呢？ 当我开始脱很多头发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然后从饮食上调节，像一梦之前说的，我也会吃黑芝麻、黑豆， 就是一些黑色的食品。 对对对，包的那个粥， 对 对，就一小盅一小盅的那个粥，每天都吃。但我是讲真的，我觉得可能还是产后脱发这个事情吧，可能真的很难避免，就很见效甚微。我坚持了大概有一个月，然后后来我就想，一定要从保健品这一方向去看看能不能吃点什么，偏药理性的来缓解一下。然后我就买了，查了很多资料吧之类的，然后也有朋友推荐，就买了一款德国的生发胶囊。那是我就是自己吃觉得还不错，就给大家看一下。 好好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怎么念？我也不会念，就是德文的。 确实是这好像不是个英文单词，反正。 对对对对对。 对。 这一款我大概 就是你现在也在吃的对吗？ 现在也在吃， 感觉怎么样？ 五盒会有一定的效果 改善。 会，对， 你是觉得发量变多了还是说脱发缓解了？ 脱发缓解， 就不会再梳头发掉那么多了。 对，是这样， 我喜欢。 你现在还不用吃，你现在头发没有到那个程度。你也没有到一梳头发的时候你的铺一层那个夸张的程度，你没有到。 那是没有，就是正常掉的发量。其实正常来说每个人掉每天掉一百多一点都无所谓。 对对对对 对，就是正 五十到一百根，就是你正常的，因为你每天也会有新的头发长出来，所以它肯定是有一个这种循环的。 那所以最近我没有在长头发对吗？ 你 可能是掉的赶不上那个。 你这个问题我们没法回答，我哪知道你头发有没有长出新 的 头发？ 真 的 很可怕，就我现在一碰我头皮，我都感觉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理的作用。 是 啊， 异口同声，是你心理作用。 我就感觉我不敢碰我的头皮，我感觉我头皮很脆弱现在。 所以说刚刚我们吴昊跟我们分享了他是面临着产后脱发这个问题他是怎么度过的。当然我不得不说哈，像吴昊这种产后脱发可能只有这个妈妈在哺乳期这个阶段才会遇到的问题。 对， 那像一梦这种情况可能是更大众的一个问题。 对， 所以我们其实今天要给大家解决的是说，如果你面临着你觉得我这个头发掉的有点快有点多了，我该怎么办这个问题。还有就是秋天了，我怎么让我的头发依旧保持光亮，像吴昊的头发那样？ 对，真的很亮。 真的就是你不怕货比货，对吧？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你猛地一看，一梦的头发觉得已经很好了，但是你再看吴昊头发，尤其放在一起啊，光一打，那个光泽度完全不一样。你知道什么叫做少女妈妈吗？首先，你头发得特别亮才行。 对对对对， 真的很有少女感，就那种大家看青春期头发都是又黑又亮。其实吴昊头发现在就是这种质感，特别的亮。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是很急需的想知道吴昊到底用了什么样的秘密手法。 我也是每天都要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照顾我这个头发。先说脱发的事情啊，我是在也有一些外用的产品，我用过了大概有三瓶吧，就是之前炒得很火的那个不老林。 不老林，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想的是糖。 对对对， 你知道东北有个糖叫做不老林糖，几乎是逢年过节必备的一款糖。但是我们今天说的不是糖，我们其实有图片，你们可以找一下。 资生堂旗下的那个，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资生堂旗下的不老林是吗？ 对，应该就是你点的是这一款是吧？ 对对对对对，是这一款。 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屏幕上看到这一款产品，这款产品你用过对吧？ 对，我用 过。它主要是用护发素还是用来洗发？ 它就是要直接按摩。 按摩。 对，每天在头皮上按摩。 在头皮上按摩。 对， 对， 对，是针对头皮的。 针对头皮的一款，你觉得用起来效果怎么样？ 我觉得还不错，而且不会很油腻。 就比较清爽，有点凉凉的，还不错。 那这个按摩完，因为我没有用过产品，我不知道，就是按摩完之后是需要洗掉，还是说就让它、 哦、不需要， 就是让它留在头皮上？ 对对对，是 让它滋润头皮就好了。 对，是这个就比较费功夫，每天都需要，大概五分钟吧，然后自己按摩一下，用指肚。对， 这都去按摩。 对对，去按摩，它轻轻的按摩。 那你是在洗头发之前还是洗头发之后？ 之后， 就洗完头发已经吹干了。 吹干以后来， 要吹干之后，头皮还是头皮哈，头皮要吹干之后。 对，一定要吹干。 再用这个产品，就是它跟我们用的所谓的护发素和发膜其实是两种东西。 对，是的， 它是针对头皮， 针对头皮的，对，要这样，你的头皮要生发嘛，是这样子的。 配合着按摩是吧？ 对，配合按摩来做。 那我们之前说到这儿呢，那不妨问问我们的吴浩，你的按摩手法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流程？教教我们。 就是自己觉得自创的，觉得舒适的一个手法。像那个洗发店的小哥们学习的那种， 这样的， 对，就按照你舒服的方式。大概就是我是发际线这个地方脱发比较严重，发头顶嘛。 因为那个吴浩是那个梳的是属于中间那个偏分，所以发际线会很明显这样一条。 对，然后就是轻轻的用指肚，一定要用指肚啊，不用指尖去刮你的头皮。 对，别刮头皮， 然后伤害很大，就一点点把那个产品打圈的这种方式，一点点，由从头顶到向旁边一点一点的， 一点点顺着头发伸进里面， 对，发际线顺着你的发际线， 就往两边， 对对，你感觉可能你比如说侧面或者哪个什么地方头发发量最少更少一点，你就可以稍稍的多涂一点这样。 就是跟着自己走就可以。 就是这个可能不是，因为每个人留的发型比如说留的是一种偏分的，可能你的发际线是在边上， 对 对吧？然后你中分的是在中间，而且有的人那个脱发它可能是属于局部，它还不是说整体掉。 对，没错。 那你可能针对自己头发，你觉得哪里发量比较少，你就针对那地方多涂一点，多按摩一按摩。 对，没错。 那这是我们推荐给大家的一款产品。我们虽然不能说它适合所有人，但是大家可以不妨来试一下，看看适不适合你啊。因为我们推荐所有产品都不敢保证说它是适合所有的人，肯定你要来试一下，找到最适合你的一款产品。 没错，我们就是刚才说的资生堂的不老林。 对， 大家可以，这个价格大概是， 这个比较便宜，如果是代购的话，就100多块钱。 100多块钱， 100多块钱， 还可以，还不错的， 就这个价格，反正大家还是能接受。反正跟你这个头发掉比的话，我觉得这个价钱花的已经是很少了。 对，已经很少了。 对， 还有一个就是我也用过一段时间，但是它这款产品就是有利有弊嘛。它是一个台湾的一个品牌，在北京也是有门店的，就在芳草地地下一层，叫阿元。它是，对，它是纯植物的。 这个图片可能今天没考进来，这个 考进来是吗？ 对，但是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下，就是阿元， 搜一下 芳草地地下是吗？ 地下一层， 地下一层叫阿元。 对，它有一款生姜的洗发水，真的是感觉就是完全是生姜那个本身的味道，非常的浓， 就是没有很浓的香气的那种， 完全没有， 就纯植物的那种生姜的味道。 然后它也是抑制脱发的是吗？ 对，抑制脱发的。之前有很多那个像长辈啊，都是直接用生姜切一块来抹那个头皮。其实我个人是不是很推荐说用那个就是对没有加工过的这些可能食材或者什么的直接用到脸上啊、皮肤上、头发上，我是不是很推荐这样做。可能我是觉得加工过一些，它可能是加一些香料或之类什么东西，但是它会更温和一点。 大家可以看我手中图片，那个在我把这个图片找出来了，就是大家能不能看得清和阿元这里面，其实它有很，我看了它有很多种不同类型的。 对， 刚刚有推荐的是生姜类的，那还有各种类那个其他类型的，比如说有舒缓敏感改善头皮的，深层清洁的，修复染烫的，滋润光泽的，清爽舒适的，柔顺发尾的，总之就是阿元，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这个价格我觉得也不是特别贵， 对，也不贵。 价格 我看一下这个某宝上的价格，250升的话大概是100多块钱，160到150、140之间，看你选择的这个功效。 很好，很好。 它还有别的，像这个发，我刚刚说这是洗发水的价格啊，它还有护发发膜，还有这个叫做净恒，这叫什么清露，洗头清露，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用过，大概是各种东西让你去选，大家可以试，尤其是我们吴浩推荐是生姜的这一款， 对， 对这个脱发是很有效果的， 对，是算不上很有效果，但是肯定是有一定的 的缓解效果。 好好好，今天晚上我就去买。 好像很适合你这种情况，就是你本身也没有很严重的脱发，只是你意识到有一点点想改善一下自己的这个头发。 是。 哎，我说这个，我插一个问题啊，问一下吴昊，就是你平常经常会更换你的这个洗发水的品牌吗？ 不会。 你会固定使一款？ 很固定。 那像你刚刚说的，像这个你用的这个生姜的这个洗发水，你用了大概多长时间？ 我用了两瓶，但是我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它还有一个另外一个问题在啊，就是它很干。对，它是就是里面是没有什么油类的那种添加，非常干，所以我是两害相争取其轻。我用它之后就每天都在洗头发嘛，我刚才说的头发会非常的干，就包括我后面再用了很多那个护发素之类都不能缓解到 那么干。 很干，这款产品很干。 你本身的发质是偏油的还是偏干的？ 中性发质。 啊，那你就用这个对你来讲太干了。 对， 可能偏油的发质的也许会 好一些。 好一些。 对对对。但是只要头发长，即使是偏油的发质，它也一般油不到发尾，其实 对 对 吧？ 对，它真的很干，所以我还是又回到我之前一直用过好几年的一款产品，就是我真的很推荐每天洗头发，配合它的那个护发素都不会干的一款，就是科颜氏。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片。 科颜氏的那个 是护发素， 对对对对对，它也是有大概两到三款吧，就是洗发水配合护发素。 对， 有 它旁边的图片是洗发水，还有一片是、 啊、 这是洗发水。哎， 我推荐的是椰子油的，因为我很喜欢它的味道，有点淡淡的椰子香，而且非常滋润。 就是说，它除了椰子油，还有其他配方的。 哦，对，还有两，好像是两款吧，另外的两款。对， 就是一共是三款，但你比较推荐的是你个人比较喜欢这个椰子油的。 对，椰子油的。 它的特点是滋润。 很滋润，清洁力也不错，但是对头发的那个保湿还有滋养效果都很好。 这个可以代购买是吧？ 可以代购买，对，带你 T3 大家出去旅行啊之类 ，T3 我觉得是最便宜的，而且都是那个大瓶，要买大瓶装哦，要比小瓶装实惠很多， 就是500毫升的那种。 价格大概是， 如果是在 T3 买的话，洗发水配护发素，两个都是大瓶的，大概是600到700之间吧。 600到700人民币， 就平均 对对对， 一个大概要300多。 300多，对对。 说实话，应该是洗发水当中，我觉得价格偏贵的一款哈。 对， 就加起来是偏贵的一款。 是， 大家看自己的经济能力，然后但是它的特点是特别的滋润。 对， 那对干净的发质应该是很有效果了。 我是觉得甘油都很适合， 都很适合，就是它其实不太挑发质。 对， 就你任何发质选择它都有滋润和清洁的效果。 对， 好的， 那我们这个时段呢，跟大家讲了一些就是关于这个如何防脱发， 防脱发， 然后给大家介绍了一些产品。那我们现在时间呢，来到了17:54的这个时段呢，也要结束了。我们在整点之后呢，再回来再一起聊一聊我们秋季护发有哪些妙招呢？我们先放一首歌曲。

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好的，时间来到了18:01，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的好朋友，今天的嘉宾天一。 是的，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美少女妈咪吴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来吴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浩。 嗯，今天呢我们也是要给大家讲一下秋季护发护发的一些妙招。在前两节呢我们说了这个关于睡眠呀， 还有脱发的问题， 如何防脱发的这样的一些小妙招吧。所以大家如果没有及时收听或者是收看我们节目的也没有关系，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间所有的内容了。 对，你也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当我们节目结束之后，您可以看到我们这期节目的回放。所以说如果您错过了我们之前的内容没关系，回头回放补一下都可以。 没错。 嗯，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来聊一聊我们的这些护发的小妙招。 对， 刚才我们前一节讲了如何防止脱发，我们的吴浩呢，我们的少女妈咪呢也给我们介绍了几款产品，我们可以再稍微来再看一下。 嗯嗯， 首先有这个 不老林， 不老林资生堂的不老林， 这款是一个专门按摩头皮的哈，所以这个它是个发膜还是什么护发素，还怎么形容这个产品？ 就是算是头皮护养的 这么一个膏状的东西。 对对对， 对，它跟我们的护发素还不是一个概念。 对，不是一个概念。 对，就相当于我们护手霜一样，只不过这个涂在是头皮上， 对 吧？这是个防脱发的产品。 好， 然 后 还推荐了这个 洗发水，是科颜氏的椰子油洗发水。 嗯，还有它的护发素。那这款产品呢是不太挑发质，它是这个滋养和清洁都不错的一款产品。推荐这两个产品给大家，大家可以选购一下来试一下。当然了，这个价格嘛，那个有点小贵，大家可以看自己的经济能力去选择啊。当然了，我们今天说脱发，其实这只是头发大家感觉就是遇到的问题之一。秋天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只是脱发， 没错， 比如说头发暗沉没有光泽了， 是 断发比较多， 对， 分叉 会比较严。你看我现在头发就是明显很干。 对，大家看发尾很明显，尤其是进去，像我跟一梦这个近离，就也就能感觉出它发尾没有那么的滋润。反观像我们的这个吴浩头发，其实他的这个头发的发尾，说实话我感觉，哎，我这么看不太清，有点远，我光能看到比较那个比较亮。你的发尾怎么样？你觉得？ 我还不错， 发尾还好。 对对对， 是吧？ 还不错，没有分叉， 没有分叉。 对对对， 对，因为我知道以前我的那个上学的时候同桌女生嘛，也是大概刚刚一梦这个长度头发，没有到这个吴浩那么长。她经常上课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是干嘛？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手势，我都记得特别清楚。假设我这个头发，她这样反手剪刀手反上，哎，弯上来，这边拿那个指甲刀开始啪啪啪啪啪啪剪。刚开始我真的不知道她在干嘛。因为当然那位同学也不太学习啊，大家不要学他，他上课真的也没有在听讲，就是他在往前面就这样叭叭叭在剪。我开始说他在干嘛，头发怎么了，然后我真的不太懂。后来他就有一次真的看我很好奇，就跟我说你仔细看一下我的发尾，他就大概拿了一束头发到我眼前，我觉得他的那个发尾地方真的是分出个小细叉，因为头发本身很细了，在那么细的情况他还是能再分一个。他可能当时比较喜欢染头发，大概就是类似染了你这样的，但没你这么的浅。然后他染完之后，那个发就感觉个焦焦的，然后头皮去了，那个发梢又会有分叉，所以他会经常剪，就是把那个分叉部分剪掉，所以才会出现刚刚我形容那个这样叭叭叭叭叭一直在这个剪头发发梢。所以说这个问题看来真的是困扰着 女性的一个问题，尤其是长发女生， 对， 一定会面临着类似这样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可能聊一聊怎么来避免这些问题。 没错， 这个肯定刚刚我们其实吴昊已经跟我们聊到，他平常这个护理头发是相当用心。 对， 那首先我们的关心的问题来了，暗沉，不叫暗沉了，没有光泽。暗沉说的是脸哈，我们说的是没有光泽，头发没有光泽会感觉你这个对气色都有影响。 对，真的是，因为我昨天就是洗发用的是那个清爽型的，因为我总觉得用那个滋润型会不会我的头发就是更扁，我就很害怕，我就用清爽型，结果今天就感觉头发明显的就是 光泽度中，对，就没有光泽， 我自己都能感觉到，我自己都能抓的就是那种感觉到。 你稍微过来感受一下，还好还好，可能你自己的感觉，就我手感捏起来就是还好，但是我觉得今天你的问题是头发感觉有点点的毛躁，其实上面还好，就是在发尾地方有点点毛躁的感觉。 因为我真的想让它毛躁起来，就是如果不毛躁，我怕它趴下来，但有可能是我心理的问题， 对， 心理的因素。就我昨天晚上到现在，我晚上就是在一直在就有做梦，我就一直在梦见头发，就很害怕，很害怕。 对，有的朋友是害怕，就像一梦这样，有的朋友可能真的是这样，你头发就是没有光泽，而且很毛躁，所以，吴昊跟我们聊一聊，你是怎么让你头发这么的光泽，而且你头发真的没有任何毛躁感，很顺， 对， 很顺，而且你是有点自来卷吗？还是你有烫过？我感觉它还有点那种。 就是其实很简单，就是洗完头吹干之后把它盘起来，第二天就能 就有自然的这种 卷， 什么 卷，就这种要带孩子的妈妈来说，没有那么多时间去卷头， 卷头发啊，这个小妙招了，顺便告诉 小妙招， 你头发怎么做到这么亮的？ 就是一定要勤快， 勤快， 对，有很多步骤，像我刚才讲的说，从清洁完洗完头发，然后涂护发素，然后出来吹干，吹完之后呢，我一般会先涂一层那个摩洛哥油。 摩洛哥油， 对，一款很， 我们这个有图片，摩洛哥油， 有 这个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旁边 蓝色的那个 瓶，对 对对对。 摩洛哥，这就是刚刚 对， 我知道这一款还很火， 对，很火，而且 叫护发精油， 也比较平， 比较亲民的一个价格啊。所以这一款就是涂完护发素之后吹干头发之后涂的东西， 吹半干， 半 干，所有的精油都是吹半干， 吹半干，然后来涂这个， 涂这个。对，是这样的。这个就是把放在手心，它是有个按压，挤在手心里，然后用你手的温度，给它搓一下， 乳化一下， 然后就。 就往头发上， 头发上，对对，轻轻的，因为头发它也是那个有磷脂片嘛，就不要使劲的去搓揉。 就像刚刚一梦那样揉自己头发，说：“哎呀，我头发很毛躁。”其实你越这样，头发会 越 毛 躁。对对， 就不要那么去搓头发，对，就让它自然就好了。 对，我打算就接下来的3天不会洗头发。 你也不用这把这个事情说在节目里吧，你让听到你节目的朋友想象，哎呀，今天节目他说过，他这两天都没有洗头发。 不，我就是不要洗头发，我现在很生气。就是我现在头发的这个质感，还有我就是整个的那个感觉就很不舒服。 所以刚刚吴昊推荐的这个精油，如果一梦涂完，他头发起码像这种飞起来的这种有点毛躁感觉是可以首先避免掉的。 对对对，然后再吹干， 再吹一次。 但是我的经验是，不要吹到全干，就是真的干到不行的那种，就还是要让它保持，尤其是发尾，头皮是一定要吹干的。 就先在头发这个发尾的地方先把它吹干，不叫发尾，叫发，哎，对，是叫发尾。先把这个地方吹干，其他的发根的位置要吹干，其他部分半干，有一点点湿润， 有一点湿润最好。 嗯， 对，而且要吹的时候，那个吹风机不要开得太热，这样对头发也不好，也会变得很干。对，基本上就是你不要着急，你要把时间放在上面，精心的去做这件事。 想要好头发不能心急，就像我们有要好皮肤，你也不能心急是一样的。 是这样的，是这样的， 这是要靠时间滋润出来的，慢慢的就慢慢去。哎呦，那像你这个头发，我估计你这光护发这套流程就要花很长时间，一头很长啊，这么多遍， 对， 一遍一遍的涂。 对，等它我基本上就是吹干之后，我再涂另外一款， 还要再涂一款。 对，就是我最近才觉得很不错，推荐给大家。这个名字有点长，我得念一下，就是很一个很大众的一个品牌，就是施华蔻，精致润养顺柔精油， 最边上有这个图片，最边上，它下面 黄 色的这一款， 黄色的那个， 对，这是两款产品啊。 对，这是我就是怕忘记，我专门在出门之前，然后拍了一下，在我那个洗手台拍了一下。 哦，这是你自己在用的哈？ 对对对，就有在用。 你洗手台上的东西也是满 满满的， 满满的各种的护理的产品， 精致的女孩， 精致的女生， 精致的猪猪女孩。 然后这两款产品跟我们好好说一下，都分别是干什么用的哈？ 嗯，好，用完这个精油之后， 精油是这个透明的黄色的这 一款，对对对对，这款很柔顺，而且也不会特别的腻。 哦，它不会让你头发变得那种头油很腻的感觉， 不 会，不 会的， 很清爽的。 头油， 因为过去真的会有女生护发，就是拿那个桂花油往头上抹嘛， 亮亮的， 亮亮的，油油的感觉嘛。但现在可能以现代人的审美来看，太油腻了。 腻， 那这款不会哈？ 对， 嗯、 基本上到晚上这个护发的这个整个的过程就结束。还有要提醒一个，就是我睡觉的时候就专门买了一个叫蚕丝的护发枕巾， 蚕丝的 护发枕巾， 对，它是很有点滑的那种质地， 嗯， 铺在枕头上 也不会就是摩擦起垫那种， 对，是这样。然后我睡觉的时候，就是因为我头发比较长嘛，这是我从小的时候，我初中的时候就看了一本书，叫大 S 写的《美容大王》，就是他教的。今天 大 S 对自己的头发，我的天哪，那何止 是 爱惜，别人都不让碰， 对对对，不让碰，不允许 这么好看头发就是不能碰， 对， 他都是这么说的。 咱们可能做不到那样子，但是就是可以向他学，其中可以那个比较便捷的一些方法， 方法 对。 嗯， 我是把头发就是一定要，就是把它给整个都抬起来，在枕头上 翻起来， 对对对，就是翻在枕头上，而不是把它压在躺在身下的那种。它因为它躺在身下的话会摩擦嘛，它也会破坏它的毛鳞片。 所以你不是扎起来的，是直接散在那个床头的那个枕头上面散开。 对，没错没错。 啊，就是那猛的一进你的房间会吓一跳的感觉。 所以我也会因为这个而那个经常会骂我老公，因为我老公有时候凑过来说，哎，你看个手机这个东西，他会压我头， 嗯， 压到很痛。 对对对 对 对, 对，就不会说像大 S 那样说，哎，你不可以碰我头，但他会拽到我。对，所以说这个方法我觉得还是不错，而且女生都因为并不很麻烦嘛，你就给揪起来就好了。 对对，其实五号我觉得问，五号我觉得是因为头发真的很长，很容易被压到。其实像一梦的这个长度，其实你即使摊在枕头上面也还好， 对， 也还 好， 也不会那么的长。他头发是因为太长了。哎，那你刚刚这个枕巾没说完，他这个枕巾震完之后，他是防止你头发之间摩擦吗？还是有什么其他的功能？ 嗯，它是叫蚕丝蛋白， 嗯， 它的那个的它的那个材质， 嗯， 我就是在某红书上买的这一款，价格还好像还我记得不太便宜吧，就是1000块钱以内，但是在 啊，那还是挺贵的， 一个枕巾是蛮贵的，不太便宜， 真是不太便宜，对， 所以它就是比我们日常的那种枕巾会更不损害头发， 对，是这样， 嗯嗯嗯。然后，哎，我觉得听完了这个吴昊的这个介绍，我们可以细数一下他的护发步骤。我们从头数， 还有 什么？ 人家还有呢， 还有一步呢。那我们再说一步。 还有一步就是我的那个很日常的一个啊，因为这个头发它光泽，然后有亮度，其实很大程度就是有营养嘛，对吧？ 对 对。 我的就是很简单粗暴的一个经验，就只要我确定我现在不再出门了。我今天不再出门了，不管是几点钟到家，我就把头发整个都盘，就是涂得满满厚厚的发膜。 发膜， 对，我最近现在使的就是这一款，因为如果用 就是刚刚这个图片旁边那个白色的罐子， 对对对 对, 对，也是施华蔻的， 也是。 其实我 是 觉得 是个发膜、嗯， 对，是这样。我是觉得其实什么品牌的不重要。就基本 上 只要是发膜，因为我的用量太大，所以我会选择一款那个普通的平价款的， 更平价款的， 对对对、 嗯， 因为它用的太快了， 因为你头发太长了， 是这样。像一梦说，我可能两三天就用完一瓶，它太贵了，对吧？ 对， 我觉得这一款是我最近在用，我觉得还不错，就把它涂得满满的，就除了发根之外，就其他都涂得满满的， 整个头发 都涂满，然后盘起来，我会戴一个浴帽， 嗯， 就在家里。这个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防止我们家小 baby 他 去 拽你的头发， 他就喜欢玩我的头发，这样他我盘起来 光光的，他也赚不到， 他也够不着了。 对，有的，我真的觉得有的时候别人可能无意间就碰到你的头发，可能会很痛，我就很想着急，就很想发脾气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这个除了很亲密的人，也很难碰到你的头发吧？ 不是真的。 你是在坐车的时候，别人就不小心 拽 到？ 不是，比如说有一些那个化妆师啊，什么给你弄造型，也会不小心瞪到你头发，就是你不自觉的就想这样，因为就是一下就碰到你那个发脾气的点。 这个作为男生不太能理解，因为我这头发想被那个碰到难度有点大。我这个边上几乎都没什么。刚刚那个我补充一个小的点啊，就是刚刚吴浩说他喜欢那个把头发用那个头发盘起来嘛。 对， 我其实我妈妈也是长头发，然后我妈妈的那个也是，她是不用那个润发素护发素的话，她因为头发怎么说呢，她喜欢烫，她烫完之后就会点干燥，它会梳不开，所以它必须要用那个护发素，整个润完之后，这样干的时候，它才能把那个头发给疏通。然后我就专门给他，还没给他拿到家里面去呢。刚刚是我逛商店的时候看到了，专门这个就是小米，逛小米旗舰店的时候发现一款便捷的那个叫做发帽，就是你洗完头发，很多女生头发都是盘起来的嘛，也不等它，就是微微有点湿的时候盘起来。它是专门上面有几个扣子，它是一个长形的，你盘完之后，你稍微一拧，拿那扣子一扣，就自动的给它盘上了。小的时候，我妈妈都是拿一个毛巾把那个头发卷一下，然后往里压一下，其实它有时候会容易散开。然后这款产品我觉得因为价格也真的很便宜，大概十几块钱，它这个毛巾的质地我感受了一下，还是比较吸水的一款，所以它就是你把头盘完之后这样一照一拧，这边有个扣子，它有个后面有个袋就能扣在那个扣子上，就直接就呆住了。这种盘法你也可以往前来，就是整个往前拧拧，往后盘，因为它这个前后都有扣子，就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平价又好用的产品，我觉得要推荐给大家。对，回头我打算买几个给我妈妈，然后让她。 你可以送我一个吗？ 你想要吗？那回头我送你 好 了。好， 你送给我一个。 可是马上我很难见到你，怎么给你？ 没事，我 等你拿你上期节目说的护手霜来交换。 好，没问题。 对，也刚把这个推荐给大家哈，插了一个小产品。然后我们梳理一下刚刚吴浩所说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护发步骤哈，我们从头开始说。首先肯定就是我们的洗头发，这没办法，就是用合适的，我们刚才也推荐过给大家的这个洗发的，你可以选择滋润型的、清爽型的，看你自己的发质。 对， 然后护发素， 对， 护发素那个之后就是要吹干了，但是吴浩是喜欢吹成半干， 对， 里面要上这个摩洛哥油， 对， 这是一个护发精油，然后再吹干，这个干的程度呢还是保留一定的水分， 对， 然后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个也是个护发精油， 也是一个精油， 对，精油之后，然后会有发膜。 对，发膜这个就是在家里确定不出门，因为真的是油腻的不行，没办法出门的那一种，你就是尽量延长它在你头上的时间，你自己选择时段。 对，就是你选择时段，可能就是比如说你要是觉得时间太长，你可以刚刚那个两步精油已经够了，然后你觉得有足够长的时间把这个发膜再护上。 对， 然后 这是要洗的， 再盘起来啊，这是要洗掉的，所以这个需要更长的时间，所以这个看你的选项，基本是我看几道工序，一二三四，大概五到六道工序，这还没有算大家吹干的那个，要吹干两次。 对， 所以如果想要这么好的头发，真的是没有点耐心是不行的。 是这样的， 这是一个相当于我给大家梳理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从洗发到护发的整体的这样一个步骤，基本上应该可以解决刚刚我们说到的皮那个头发没有光泽、毛躁、断发和这个发尾分叉，对吧？基本就不太会有这样的问题了。那我觉得这个听起来略微有点复杂，我们能不能在哪些简化？比如说这精油，我是不是涂一种就可以了？ 对，涂一种就可以，因为我是因为头发过长，而且还有在那个哺乳这个， 你还有点脱发的这个顾虑，所以你要多一些这个头发的滋养。 主要是哺乳要吸收你的营养嘛，就可以哺乳，像是女生可能没有宝宝之前那种整个吃的东西都供到自己的身上，对吧？对，我因为我是有这个状况，像一般一道精油就没有问题， 一道精油就可以了。刚刚我们其实推荐了两款精油， 对，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使用情况、经济能力选择一款你自己更喜欢的一款精油。那基本这么说一下，就是洗发、护发素，然后精油或者发膜。对，然后这几步基本就是一个完整的护发，可能很多朋友基本就是洗头，然后用护发素就终止了。 就好像只到这一步，所以好像说，哎，我明明也在用这个护发素，怎么我的头发就没有达到那么像电视上模特那么的柔顺，那么的闪亮，好像就没有达到。其实那是因为我们之后还可以用精油再进一步的滋养我们的头发。 嗯，对， 嗯，这是一个非常完整的步骤。然后我现在想再抠细节了，步骤已经交给大家了。我想问一下，像涂我们的护发素、涂精油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技巧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很多人也涂，好像涂完之后也没什么效果。 护发素的话，肯定是在头发上停留时间稍微长一点。像我去洗澡的时候，我肯定是先要先洗头发，洗完头发之后涂上护发素，然后再戴上那个发帽，就是塑料的那种质地的，可以有类似于咱们在外面的发廊里做的那个营养的那个感觉，但人家是有加热嘛。但我觉得像是浴箱就有点预防，就有点类似于模拟那个环境，它是热的嘛。所以我戴上那个发就是头发的那个发帽，就不像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毛巾质地，是塑料质地的。 啊，我那个是用来干发的，就是属于在家，就你头发已经吹干之后，在家不想让它散着的时候，就属于干发作用。你说这个不是干发，是属于在你洗澡时防止它被水 冲到的那个发帽，对，是那个。 它是个防水的。 防水发帽，对，它因为它是也是那种有隔绝那个 水分 那个作用嘛，就不会说把你的刮。 因为你在洗澡的时候，你后面可能就要沐浴乳什么的，就这个时候不希望头发被打湿。 对对对，是这样，就可以让那个护发素在你头上停留时间更长一点。 对。 然后整个都洗好之后，最后再冲头发，把那个发素冲掉，这样子它滋养的效果会好一点点。 在这里面再教大家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护发素的很多，其实像我之前在没有专门查这块资料之前，我因为男生可能洗发真的是很快，我基本上先上来那个洗发露夸夸涂冲掉，然后立刻挤那个护发素，然后也是涂完之后立刻冲掉，其实这样是不对的。 对， 首先那个护发素在手中我们应该先给它简单的乳化一下，不要直接把护发素涂到头发上， 是 一定要在手中过一遍，这个别嫌麻烦，然后再涂到头发上，而且这个涂要涂在头发上，那就是不是涂在我们的头皮上，不要挤很多的那个护发素往头皮上涂，那个东西不是用来涂头皮 的， 涂完头皮之后反而会容易有这种头皮干燥， 就不是 起毛屑这样的情况。 倒不会干燥，它会营养过剩，反而会脱发很严重。 会有道理，就是因为它滋养的之后，反而它会对头发有一定负担。 对， 因为什么？你涂到头皮上之后容易冲不净，它残留物就会让你的头皮反而的状态会不好，你比如说覆盖上面了就会起油，然后起头皮屑等等这样的问题都来了。所以大家记住是头在头发上，记住啊，不要头在头皮上。 是的。 然后再轻微的按摩，像刚刚我们的吴昊还推荐了大家，其实你可以这个时间用浴帽再隔绝，让它多停留一段时间，真正滋养透，再把它冲干净。最后这一步一定要强调一下，冲干净。因为冲不干净的话，它会给头发带来一些负担。 对， 尤其是残留在头皮上是更危险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洗。冲头发的时候，我觉得女生可能还好，男生很容易就是太毛躁了，冲一把就出来了。我真的这么说好像在爆自己的球料。我有一次那个洗完澡出来，就看书干嘛的，头发其实我也不吹嘛，就像自然干。结果我一摸才发现，哎，怎么这块就有一块 泡泡， 对，怎么会有泡泡出来？我才一摸才发现，原来是我的护发素牙根就没冲干净，害得我就赶紧重新冲了一遍。 那你真的好埋汰。 不是埋汰，就是你知道，就是因为我是后洗头发的，不像吴昊是先洗头，我是后洗头发的，所以我头发是我最后一步，冲完我就出来了，所以导致我其实就是冲的时间太短。 我发现真的有很多人有这样的问题，就包括洗脸的时候也是， 对， 经常边边角角他不会洗到，我说为什么？包括就是我有一个好朋友也是，我们是一个宿舍的嘛，我不说是谁了，反正 你宿舍室友可能也上过我们节目， 没有， 大家可以翻一下往期的节目对一对， 没有关系，就是反正就是他。我经常说他就是小邋遢，经常就是比如下巴这块有可能他不洗澡就是洗脸，然后就是这样直接洗脸的时候下巴这块会有泡沫，他就直接这样出来了。我说，哎，我说你有那个泡沫，我说你赶紧先洗一下，因为我有一点强迫症，就不喜欢这些东西，然后他说啊没事儿，直接拿毛巾啪一擦。我说天呀，当时我就想，我说我的天，我说你要是我闺女，我早一个大巴掌上去了，我怎么可以这么不干净啊？ 我们不提倡我们打骂我们自己的孩子，这个东西我们不能鼓励。但是我们想说是什么呢？其实不管是头发还是皮肤，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种草了没？ 我想要深邃的眼睛，高高的鼻梁，怎么办？ 你只需要一根眼线笔，一个高光和阴影的笔，就通通搞定哦。浓密的睫毛， 水光般的肌肤， 鲜亮的唇色， 最保湿的面膜。 小细纹，走开走开！女人和女神之间 只差一个化妆间的距离。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 嗯，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周六版本的《种草了没》，我是一梦。 Hello，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嗯，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了。 同时，您可以找到我们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一直播，在一直播的首页搜索“活力九八二”，就可以看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同时，您也可以在平台上找到我们的回放，来把我们的你没有听清楚或记下来的知识点。大小问问接下来， 没错，嗯，好，那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位嘉宾。我们的嘉宾呢是美少女妈咪吴浩，来，吴浩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吴浩。 嗯，今天在前几个时段呢，吴浩呢也真的是很 倾囊相授，把自己的护发的这种小妙招 全部教 小配方 教了我们， 都教给了我们。 对，然后刚才我们在休息的时候，天一还说，天啊，这个吴浩护发的这个步骤真的是好精细，就是正常一般人来说，他的这个护发素打一遍就好，然后之后你还要就是什么发膜呀、 护发精油或者是发膜 啊，就等等这些，就可能程序啊什么的这些感觉，一般人可能会有点坚持不下来。对，所以还是为了美嘛，女生真的是为了美，所有一切都可以了， 都可以。 对，我们今天不是把最好的方法教给大家，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的情况你去调整。因为刚刚吴浩也说，他现在处在这个哺乳期，因为他孩子8个多月嘛，所以他现在的他就是给这个头发 double 甚至 triple 这样的营养，就是为了在这个阶段你的身体的条件所致，你要给他更多的营养。可能等以后孩子断奶之后，你可能这个步骤，比如说像他也推荐大家，可能一遍精油就够了，护发精油就可以了。 嗯，没错。 所以好头发一定不是天上飘下来的，是要靠你自己一步步努力去一点点打磨出来的。 没错，是这样的。 但其实我们今天刚刚，我觉得护发这样的细节的问题其实非常多，可能我们今天要展开也聊的东西非常的多，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会零零碎碎的把一些小的大家可能忽略的问题或者疑问跟大家聊出来。 嗯， 首先可能就是刚刚在前面几节的内容当中呢，吴浩也提到了，比如说这个护发的时候，有人推荐网上大家找成土方，比如说把蛋精涂在头发上， 嗯， 生姜涂在头皮上，因为这个止脱发，到底有没有用？那吴浩刚刚提到，其实你首先听生姜这个不是很推荐， 对， 是， 对。那蛋清这一块你怎么看的呢？ 其实我在小的时候也这样做过，在我小的时候，我妈妈就是她也是很喜欢保养嘛， 嗯， 她会有告诉我一些什么土方法，我给我试过，当时是用什么淘米水洗， 嗯，对对 对 对 对对对， 知道这件事， 有听过， 对。洗过几次，对的，我妈妈是觉得说，哎呀，效果不错，因为它毕竟说是淘米水，它没有那些化学成分嘛，给你洗完之后不会说很干啊或怎样。 但我总觉得不干净，就是对啊，对啊， 对 啊， 对 对 对，是这样。这也是我到现在，就是我小时候就听妈妈的嘛，现在我就自己可能会有想法，之后我就觉得说，这些纯天然的东西是固然好，但是它肯定是还会有一定的问题，首先是卫生的问题， 对， 还有就是残留的问题， 对。 像蛋清虽然说肯定是有一定的含蛋白嘛，还有一定的那个护养的一个作用，但是万一你洗不净，它停留在那个头发 发上，它会滋生很多细菌。 对， 对，我觉得这种的东西都是弊大于利，我是这样子想的。 是这样子，确实是。 就是关键在于，首先你要保证它是否清洁，其次是你的清洁工作是否能做到位。 嗯， 可能我觉得像蛋清，因为我没在头发上涂过蛋清啊，会不会很难清洗啊？你感觉很 黏 啊， 黏 黏 的，对， 它还不像护发素，感觉好像比较好洗。 吴昊刚才也说了，他很拒绝用一切食材直接用在这个自己的头发或者是皮肤上， 不经过加工直接用， 对，就是 不太好， 也很就不太好，很奇怪耶。 我觉得是因为普通人可能我们认这个方法它未必没有效，但是你是否能掌握正确的方法，合理的处理这些食材，这个是这个关键。 对， 很多人可能你像我们都是在网上随便看了这样一条帖子，然后就去用，可能有些方法你做的不到位，反而达不到这些食材真的能给你提供的护发的这样的效果。 没错， 所以这是这个这种方法的隐患在这里。 对，是这样。 然后我们继续再说这个，我们说了这几种食材的问题。 嗯， 其实我也看到网上很多朋友在讨论到这一个问题的时候会说自己头发，比如说我这头发就是我也按照这个步骤做了，我每天也是洗头发，我也是用护发素，我也用发膜，那为什么我头发总觉得还是不够顺毛躁，或者是不够亮，有的时候还有缺乏弹性，缺乏弹性就头发特别容易断。会有人有这样的问题， 对， 但我看你们俩头发应该不太容易断的感觉。 我头发比较硬， 就是弹性比较好，弹性不好那种就是比如稍微一蹬一拽，也就会有很多断发出现。那其实这里面可能有一个问题就在于你可能对你的洗发用品不是很了解。 嗯，对， 比如说你常常都用碱性的，因为知道碱的清洁能力很强， 是 说白就是我们那种特别清爽型的洗发露用的时间长了之后，你觉得这个问题出现了，你可能适当要换一下。 对， 弱酸性的这种你可以在买的时候咨询一下店员，选择一些弱酸性的这样的洗发产品，可能能够缓解到你头发这种情况。因为弱酸性跟我们的发质会更加的接近，它能让你的头发在去污的同时有一定的滋润度，而不是去的特别干净。其实我们在以前聊到别的那个内容的时候有就同样的逻辑，比如说我们用那个有一次我们聊那个皂皂香皂，香皂其实就有这种，因为它也是有着偏碱性和酸性，就要看你怎么处置这个香皂，并且放置的时间和你添加的成分都有关系。 就是因为我们皮肤是呈酸性的嘛，所以只用一些碱性的会比较好中和嘛， 对， 中和一下。 但是你的皮肤比如说比较干，就是属于干性皮肤，发质也分有干性、油性和中性嘛。因为你本身就是比较干性的发质，你用那种碱性的，然后让它 干 上加干。其实刚刚我们推荐的一款产品生姜洗发水，阿源的， 对， 那款产品其实也就它就有这个问题，就是很干。所以如果一旦你面临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可能你就要选择换一些你的这个护发的洗发的产品，然后找到适合你自己的这个头发的这个产品，可能才能出现我们说的你头发很光亮、很柔顺，而且有弹性。 对 吧？其实我们在看那种广告当中，头发弹 弹 就觉得那种头发特别的好， 特别丝滑， 生活中好像几乎 很 少看到。 是照出来的。 对，就我记得小的时候看那个有个广告，我忘了是 飘柔 吧，就有个梳子往上一放， 对， 一松手 刷下来了。 然后我真的拿我妈，我说妈妈你头发我想试一下看看怎么样，也是刚涂完花素啊，刚洗完咯噔掉下来了，就是它不会顺到底，它肯定在某一个时候就翻下来， 就翻 它根本顺不到那个程度。 是，就包括其实我们说这个我们说这个吴昊就是对头发真的是还是挺精细的打理。我觉得很多的女明星，比如说莫文蔚啊，大 S 啊，他们真的就是专门给这个头发还专门买 保 险。对，就他们的头发真的是又黑又亮，然后又长又厚厚的那种感觉，特别好看。 对，所以这肯定是要我们养出来的。 嗯， 那说到养发的话，那其实洗头发是我们每个人每天都会做的事情，但是其实对于长发，其实一木今天也提到了，不太建议大家每天洗，尤其是长发 的 女生。 对，真 的 不建议，真的非常不建议。 一是工程量比较大，二是如果你后续的保养跟不上的话，你反而会把你头发的营养物质洗掉了， 非常恐怖。 对，反而就是大概建议的时间是2到3天你洗一次，你也要根据你头发的这个出油的情况 个人， 对，你个人可能再调整一下，但总之可能每天洗的话，你的头发如果已经出现了刚刚我们提到的上述问题，什么缺乏光泽、发尾分叉，或者说是没有弹性，可能也有原因是你洗发太频繁了， 对， 它已经没有了保护的那个油脂，所以这样的话反而你头发会脆弱。 嗯，然后就是我们的，其实刚刚我们没有聊到一个话题，就是梳头发。 嗯， 其实梳头发也很有讲究吧。我觉得这个男生我没有太多发言权，我觉得你们俩会很有经验。怎么梳头发不伤头发，还能把头发梳顺？ 嗯， 让我们的吴昊给我们分享一下，你的头发这么长，想必梳头发也是一个很有技巧的工作。 没错， 你平常怎么梳？ 常备两把梳子。 两把。 对， 什么样的？ 是那个牛尾梳。 牛尾梳。 对。是梳头皮的，我是头发、头皮和头发分，只要分两次来梳。那个头发的话，我是习惯睡觉之前梳一梳头皮，就用那个牛尾的那个牛角梳，牛角梳来梳。 就它的齿比较， 牛尾梳 是它的齿是比较的宽，不是那么细的那种， 对 吧？ 对对 对。然后它是适合梳头皮，因为它不会那么尖，就不会把你头皮刮伤。 对对对，它有个按摩的作用， 而且它还不会起静电。 对， 那种梳子 很舒服，就像是按摩的头那种感觉。是 让我想到还有一款，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也有一次聊那个梳头的时候，推荐过一种梳子。我忘了那个品牌，但是当时是给一梦梳的。你还记不记得一梦？他是把你头发这边梳起来，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们那个耳后面这个地方，经常大家会梳不到。 对， 他专门给你敲了一下那个部分，你当时舒服到了不行。 就是属于是这边都有什么就是按摩的点嘛，所以用那个梳子刮一刮的时候，你甚至还可以就是像那种刮痧两起红，也很舒服。 嗯。 你那也太夸张了，刮痧呀？你是要刮你的头皮是吗？ 真的 很舒服 的。对， 嗯。刚刚那个推荐的是头皮的。然后接下来我们说梳头发的梳子。 梳头发的发梳就是有一款专门的那个，我是用猪鬃的那个来梳头发。 猪鬃？ 对对对， 就是那木头木质的。 它是那个毛状的那个梳刷跟头发接触的是毛状的那个猪鬃的那个鬃的质地的那种。 哦，它不是我们常见那种一个个的塑料的那种牙，它不是那种。 对 对, 对, 对是。然后像我平时包包里常备的就是一款小的那个防静电的发梳。那个也是，据说是可以不掉发，就是不会把头发硬用物理作用硬拉扯下来的那种。我觉得会比一般的会好一些吧，但还是用那种棕状的那种梳子，是可能对发头发是更好一些。 对， 天啊，我以前不知道这些的，完全不知道。 我知道的层面在哪儿呢？就是我知道，你像我经常以前啊，有一次上节目，我拿的一个梳，因为是随便从办公桌上拿起来的，他就那好像是某一次在宾馆就是附赠的那种梳，就放在办公室了。然后我们当时我们那个化妆师说，这种梳子大家一定要注意，它的那个梳子是那种齿很密、齿很尖，它是个尖头的。 对。 说千万不要那个梳子来梳头发，因为你大家梳头发有时候力度肯定会梳到头皮，没办法， 就会很伤头皮。 那会特别伤头皮。然后他会推荐的那种是头上带个圆点的那种。那种时候你梳头皮，首先它是起到一定按摩，而且不会刮伤。 是 那种。 而且就是我知道的层面，就是用牛角梳梳头发很好，但我不知道就是吴昊姐就是把这个头发还有 头皮是用两种 分得这么清楚。 嗯， 对， 这是一个我觉得大家可以回头上网去淘一淘产品，专门梳头皮和梳头发的。 没错， 因为我发现我妈妈梳头发的时候，她特别喜欢用那种齿比较宽、距离间距比较大的来疏通。 对 对, 对， 因为长发你用那种很细的，我们那种普通梳子是梳不开的。 对， 他用长发把头发梳顺了，这样你可能睡觉也好，出门也好，头发才不会很打结啊什么的，才不会那样。然后我就发现他那种梳子对我的头发来讲是梳不了的，你像我头发 很 短，它太宽了，我根本梳不到头发。 对 对, 对， 就跟我用手梳的感觉没什么差别。但对于长发女生，我觉得那是个必备的一款， 是 可以疏通头发，免得头发打结。 对、 对，这是说到了梳发。其实我们今天强调的都是外在， 对，我们主要接下来要说的就是个内部， 内部的。 对，刚才我也说了，就是买一些就是黑色的食物，比如像这种黑米啊，还有这个黑豆啊，还有是什么 黑芝麻 、黑芝麻我们都说是养发的嘛。 对， 然后还可以买一些像这种大枣还有红豆薏米，这样就是补一些气血，因为平时我们经常脱发跟我们这个气血也是很有关系的，比如肾啊，补一些就是肾气血呀、然后还有这个维生素 E 都是有关系的。 那像吴昊现在是首先是哺乳期的妈妈，然后呢你又很在乎自己的头发，你在吃上面会不会也做一些调整？ 哦，我是会的，像之前像说的，就是我也在十一梦说的那个五谷的那个粥，对，早上的时候做早餐吃。嗯，其他的就是保健品吧，就是一些那个比较维生素类、微量各种微量元素，嗯，补钙、补 D， 就这些是肯定是每天都要吃的。然后我还在吃有一款，是北美排名五颗星的一款产品，叫优桑纳，它也是一个组合型的维生素，一小袋里面有几款，我觉得那个也是很不错。 就是它是把你身体缺的一些各种维生素给你直接综合打包了，有点像我们吃的每日坚果的那种逻辑是吗？ 对， 打包成一种你就吃就可以了。 对，去吃它。嗯，肯定的，你的整个身体的微量元素都补充齐了，对于你身体各个机能，不 外化的这些， 就不仅是头发，皮肤，你身体的器官都 会有很大的好处， 很大的提升， 这是肯定的。 对， 刚刚我们说的这些东西大家可能听起来吧，可以吃，但肯定没有什么食欲， 对， 因为都感觉比较清汤寡水。接下来我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大家肯定听起来会有食欲一点啊。 好，听 我们今天针对头发啊，首先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些家禽，一些长羽毛的家禽，比如说鸡、火鸡，其实它们会提供比较高质量的蛋白质，能帮助你保证头发的健康。当然了，我们知道吃鸡的时候，这个鸡作为家禽，作为我们的这个食材当中是特别常见的。但是我们知道鸡肉当中，比如说女生很容易怕发福，其实鸡胸肉就是很好的选择，不仅不会让你变胖，而且还能提供一些营养，关键还能满足你吃肉的口感， 饱腹 感， 对吧？那你要吃鸡皮，那肯定就油脂含量比较高了啊。 我就爱吃鸡皮。 因为它有油脂，很香嘛， 多香啊！就是吃那个串串的时候。 对，所以说就是你根据自己的情况，比如说你身材很好，那你可以多吃一点这个鸡肉含油脂多的，但你怕发福，你可以吃一点没有那么多脂肪含量的这样的鸡肉。所以就总之，家禽长羽毛的这种鸡肉，它能帮助你补充蛋白质，这是适合我们的脱发或者觉得头发不够健康的朋友们。刚刚一梦提到的豆类和谷类，其实它是混在一起说了。豆类给大家再说一下。比如说这个小扁豆，刚刚说的有黑豆，然后很多人还有喜欢早上喝杯豆浆， 其实豆浆豆类的都可以， 对，大家可以自己在家榨豆浆嘛，现在那个豆浆机也很便宜，然后大家也可以早上自己榨一杯豆浆也很快。然后还有我们说的这个谷物，各种这个小米，那个还有什么绿豆、红豆等等，就是很还有黑豆，其实都是可以，还有芝麻，这些东西我们都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保证这个头发的光泽，然后黝黑这样的效果都可以起到。还有就是绿色蔬菜，其实绿色蔬菜我觉得这个咱不管头发了哈，对身体健康特别重要，一定推荐大家多吃绿叶蔬菜，用颜色就很好判断，对吧？比如土豆，它是蔬菜吗？是 豆子， 但它绝对不是我们说的绿叶蔬菜，它会有很多的淀粉， 对 吧？ 但是看你怎么吃，你要说那种油炸呀，这个土豆它可能就营养价值没有那么高。 你说那个清水煮出来的或蒸出来的土豆， 蒸出来的土豆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对。 但是我们今天谈的是护发哈，护发所以是绿叶蔬菜，大家记住，绿叶蔬菜、油菜呀、菠菜呀，这个不仅对头发好，对我们整个身体都特别好。坚果类，坚果类这个不用说了，坚果类补充各种营养元素哈。我们平常刚才也说了，就是现在有很多那种小包装的每日坚果，可以搭配好了，你就拿一包放在书包里，放在办公室，饿的时候既可以充饥，还能够帮你补充身体的元素，让你的头发也变得比较油亮，所以这个是很方便的。最后一项可能大家想不到，牡蛎。很多人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男生 吃，海鲜是吗？ 对，牡蛎，对， 我真的很喜欢，因为我老家是大连的，就是我们都喜欢吃那个用那个正常大连话就说是什么海蛎子呀， 对，海蛎子 这些东西就特别喜欢吃，就是你可以，而且我跟你们说一个非常好吃的一个方法，就是你的那个海蛎子和鸡蛋一起做。特别好吃，就 是 很 炒还是 很爽口， 包那个蛋羹啊？ 不是，我没有包啊，包蛋羹也可以，就是但是我是炒鸡蛋那种吃， 直接炒着吃， 对，也非常好吃。 啊，饭点就不能聊吃了，你们就 没事， 我 去吃了。 不可能，我下节目要去好好吃一下。 对， 总之其实它是一个特别强大的抗氧化剂。这对皮肤对头发真的太好了，尤其是女生爱美的朋友，不要以为它只适合男生吃啊， 对， 其实女生吃也很好。 我说怎么最近我掉头发掉这么严重？ 吃海鲜吃少了， 就没有回家，没有吃海鲜。真讨厌，气死我了！ 如果你真的像一梦这种情况，我们在这个北方或者说是一些内陆城市，海鲜你吃那可能吃不到那么新鲜的， 比如说小羊羔肉啊，刚我们提到的一些牛肉啊、坚果啊，其实它也会帮你提供一些类似这样的成分。 没错。 总之，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东西，既有健康的五谷杂粮，又有可以满足你吃肉欲望的，比如说这海鲜， 对， 比如说牛羊肉，还有我们说的这个家禽的这个家禽类的这个鸡肉都可以，因为我们今天的主题是护发，这些东西对我们头发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好，我们今天已经说了这么多关于护发的一些小妙招，其实不光是秋季，你任何季节都可以这么做的，说实话。 对，不过秋季因为天气变化，你头发会更容易出现这个我们今天提到的问题， 更要注重一些。 对， 好。 哎，其实还有一点，最后一句话，不管怎么样，心平气和很重要 啊。对对对，一定要就是不要给自己太多的负担和压力，这样也会导致我们头发就是狂脱。对， 是保持好心情。 对对，所以一定要天天开开心心的。 所以由内而外，我们今天提到了吃的、心理，也提到了我们各种护发的产品和步骤。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拥有我们今天嘉宾吴昊这样一头乌黑亮丽的长发，那么各种工作都要做起来。 对， 头发好了，不仅说明你的发质问题，更说明身体很健康。 是的，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听得进去，并且坚持做起来。 没错。好，我觉得这也是周末嘛，如果大家听了我们这期节目呢，我觉得就是有时间的话就赶紧背一背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些产品。对，就赶紧抓紧时间起来。 对，所以说今天我觉得这期节目可能对于很多的我们的网络前的女性朋友们，想必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期节目。 对 对，我真的觉得这个头发你看着不重要，但是它对你的装饰、对你的气色，包括反映你的健康程度，都很重要。 就是我们说这个女孩到底是讲不讲究、精不精致，一个是看头发，再一个就是看脚后跟儿。就是脚后跟。 对，脚后跟呢，除了夏天穿凉鞋大家看不到，头发你是遮不住的。 对，真是遮不住的。 对，我们经常说这个人面黄肌瘦，头发枯黄，形容一个人这个营养不良哈。 我头发就枯黄。 你头发那是染的颜色啊。不是枯黄。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尽量要吃好、休息好、心情好，同时还要多花精神去护理你的头发。我们推荐了各种产品啊，大家可以回头找来回听一下，然后希望找到适合你自己的头发，打造出属于自己的好的头发和好的气色。 好，也在这里呢，祝大家周末愉快，也非常感谢吴昊今天来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一个节目呢是20点的挑战新歌声，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我是一梦。 我是今天的嘉宾天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有缘再见。 拜拜。 拜拜。